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

的诗篇，我爱谁也不爱谁，我是爱情还来得坚定。

算期待，很抱歉我会让你失望。 我说着未来却一直回头望，有些放不下，有些不想忘。我知道你会感伤，但我已没有办法， 总是要学着遗忘，学着疗伤，总要跌跌撞撞再找到答案。你说我总是荒唐，我承认我是荒唐，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？过去美丽时光，乘着海浪走向未知远方，过去做的缭乱让我的心去流浪，我要离开这地方。 多少的猜疑，爱就像一本游记，我会找寻他的谜语。看月牙湾下的泪光，在丝路之上被遗忘，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，我多想爱他，那有更的泪过那一句话，也许可能蒸发，是谁的爱啊比泪水坚强，就像火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义。 我的感觉，我们这些工程师或者是科技工作者，基本上是在自己熟悉的专业的这个坑里面，心里好像钻得深一点。但是随着交叉学科创新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偶尔的跳出这个坑，出去看一看，这样呢会更好的看你自己这个原来的坑。所以我觉得，在你迷茫的时候，可以潇洒一点。看看别人在干什么，有你启发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做灵感和直觉。 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陈爱莲。 没有极特殊的安排，我是雷打不动，每天要坚持练功，俩小时左右，那是基本功啊，最基本的。不是说在排节目，德国的一个美籍人士写的一篇文章叫《年轻》，你推荐你们去看一看。他说我们人往往不是由于时光的流失而衰老，往往是由于理想的毁灭而变成老人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物理学家李建刚。 聚变这件事儿，一个人干不出来，再聪明都不行。这种工程技术不光是要把每一个部件做出来，最终呢要集成在一起，还有联合的调试，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贡献他的聪明才智。我们这30多年来吧，从建所到现在，基本上就第一，团队是第一的，就事儿是第一的。任何人事情的再大都是小事儿，啊，团队的事儿再小都是大事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

只能遥远地唱着你。 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9月18号，星期二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7度，最高气温25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7到26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6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丰台在17到26度，大兴在17到25度，海淀在16到26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上方山在17到25度，菩萨山在16到25度，清凉谷在15到25度。接下来听到小老小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火龙果和牛奶可以一起榨汁吗？很多人现在啊钟爱水果汁，有时候干榨水果汁呢有点单调，想要再加上一点辅料，比如牛奶。那牛奶可以和香蕉、牛油果等等水果一起榨汁，让水果和牛奶在人体中充分吸收。那么火龙果和牛奶呢是不能在一起榨汁的。火龙果是很好的帮助排便的水果，但是呢它不性火，性寒，不宜多吃，偶尔吃吃对身体还是很好的。牛奶呢是补充人体营养的有效的食物，火龙果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， 红心的呢更是含有大量的花青素，这两种成分都是属于强氧化性的物质，而牛奶的主要营养物质是蛋白质，和火龙果一起食用会引起牛奶的变质，不易消化吸收，不仅会降低彼此的营养价值，而且呢还会引起消化不良哦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在北京竟然有一个千岛湖。北京的这处千岛湖呢，隐藏在一座森林公园内。这是一座被人遗忘的森林公园，然而它的美却不忍让人忽视。这里山岳高峻，森林茂密，潭深瀑险，峡谷幽深。这里就是五座楼森林公园，公园总面积近1400公顷，森林覆盖率达到73%，春碧夏黛，秋红冬白。而且呢，这里的游人不是很多，算是一处人少景美的旅游胜地了。这里离密云城区很近，五座楼自在群山之巅依次排开，是一处理想中爬长城的好地方。除了能够观赏到气势磅礴的长城观楼，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俯瞰密云水库，远眺云蒙群峰，爬一爬美丽的五座楼森林公园，感受真正的自然气息，相信我，你一定会爱上这里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。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爸爸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玩啊？ 我们要去内蒙古的赤峰。 那为什么是去赤峰，不是别的地方呢？ 因为赤峰能让你骑马、射箭，还能带你踏沙冲浪、沙漠探险。赤峰还有特别神奇的冰臼群、险峻的石林，晚上住蒙古包，还有篝火晚会呢。 那我们快点到赤峰吧。 全家去赤峰，愉快又轻松。 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，一个接着一个。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唉，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，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，放松心情，感受一份舒心。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，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，和他们朝夕相伴。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，寻找想创业、有资源、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3-0112-5071，133-0112-5071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淳佳。

杀，彼此慰问警方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流行男歌手李健， 我觉得音乐就像水，纯净水一样，全世界都在闹水荒。我相信中国有太多好声音，但中国最缺少的是中国好作品。我觉得音乐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关键词是，有些才能是要时间证明的，音乐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音乐，真是这样。 著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， 那个时候你看排行榜第一名的歌曲，他可能是在讲的是世界需要什么，不是我需要什么，是我可以为世界做什么，所有的一些人性的价值啊，人类是一条心啊，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让明天更好，那就是要每一个人心中有更多的爱也好，或者更多的关怀。这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得到一个价值观。 功夫明星、武术家、慈善家、企业家李连杰， 我觉得分享非常重要，因为不管我们做相不相信，其实每个人都在做，在你有喜悦的时候，你愿意跟别人分享，告诉别人，哎，我进哪公司了？哎，告诉你，我考上哪个大学了？包括我痛苦的时候，一定有两个朋友、好朋友、长辈帮您疏解您的困难，把这个感情放出去。所以分享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《历史上的今天》，我是主持人乔一。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31年9月18号，九一八事变爆发。1983年9月18号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开幕。1988年9月18号，香港轻轨第一期正式启用。1993年9月18号，中国大百科全书集齐出版。1999年9月18号，国务院表彰两弹一星功勋奖章。2000年9月18号，首届亚洲国家政党会议正式开幕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一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去不去一切，能够遇见你，认识你。